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计议初定，便同众人商议此法。这些百姓自县令弃城之后便群龙无首，惶惶然，心无所依，早巴望着有人出来振臂一呼，好应从跟随。眼见着公孙策是开封来的大夫，展昭又是能与猫妖相斗的人物，哪有不乐意的？当下便划分下任务来，谁谁谁去药铺筹药，谁谁谁去知会旁人，谁谁谁明日去客楼给公孙策打下手，谁谁谁又把院落空出安置病人。众人争相领命，竟是进行得分外顺利。饶是如此，还是费了一个多时辰方才指派完毕。那聚客楼的李掌柜便过来引领二人前往聚客楼安歇，方走了几步，展昭忽的心有所动，回过头道： 是谁？ 公孙策一愣，转头一看，墙角暗影处挪出一个八九岁的女童来，一身灰布衣裳，头上梳了两个髻，甚是怯怯，不觉奇怪，因想 这又是谁。 展昭一时茫然。那女童走上前来，仰脸看展昭道： 大哥哥，刚才你救了我，我还没有谢你呀。 展昭这才想起她是自己自猫妖手中救下的女童，低头笑道： 你不用谢我，这么晚了，快些回家吧，你爹娘该着急了。 那女童听到爹娘二字，脸色蓦地一暗。那李掌柜叹道： 哎，这位公子啊，这丫头的娘前些日子得意去了，爹又叫猫妖给害了。哎呀，家中只剩下瞎眼的奶奶，可怜得紧呐。 展昭心中恻然，心想难怪他大半夜的跑到外头来捉妖，忍不住低下身子，担心之地伸手帮那女童扶了扶头发，柔声道： 你叫什么名字？ 那女童见展昭虽是要金蒙面，但眉目间尽是柔和可亲之意，一双黑眸亮如朗星，忍不住伸出手去在展昭眉上指画，咧嘴笑道： 我叫小翠。 你叫小翠？ 嗯。 小翠恩呀一声，神情甚是可爱。展昭轻轻捉住小翠在自己眉上指画的手，问她： 你家在哪里啊？我送你回去。 小翠小小的手被展昭的手包住，只觉又是温暖又是开心，伸出另一只手指了指街尾道： 就在那边。 展昭向公孙策点了点头，便拉着小翠往街尾过去。一路上小翠咿咿呀呀，蹦蹦跳跳，说不出的欢欣喜悦。展昭低头看着小翠，嘴边不觉带出笑意来，忽见小翠仰起头来，眼睛瞪得滚圆，指前方的： 啊，大哥哥，蝴蝶。 展昭抬头看时，果见前方似有白蝶翩飞，心中奇怪，有心逗小翠开心，一个提气纵身翻将过去，伸手一捉，便将白蝶拢于手中。蝶一入手便知不是，那边小翠已然拍掌叫道： 哇，大哥哥好厉害。 展昭微笑摇头，伸手将掌中物事给小翠看： 你看错了，不是蝴蝶。 小翠咦了一声，低头看时只见是一方小小的碎纸屑，不由失望地摇头： 原来不是。 说着鼓起腮帮子，呼的一声将纸屑吹落地去。展昭笑笑不以为意，拉起小翠继续往前走。待两人走开了几步，那落于地上的碎纸屑呼的动了一动，蓦地展开双翅，翩翩然原地旋了一旋，这才越飞越高，越过眼角，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暗夜之中。第二日的天气不算好，阴恻恻， 冷飕飕的，日头掩在厚密的云后，洒下些许寡淡的日光来，半点暖意都无。街面上传来疏落人声时，扶桌而眠的端木翠方才醒转，乍看到周遭家时，一时间竟忘了身在何处。昨夜势必他将离姬送入炼狱，这是长老吩咐过的。 强害上仙，万死不足恕其罪，要他永堕九重炼狱，日日哀嚎，夜夜惨呼，披发沥血，周而复始，无止无尽。 也许这人世间最痛苦的并非是死，而是死不得。清醒的知道死不得，于是加之余身的种种苦痛永无止歇，最后一点得脱的希望都被掐灭，没有将来的某一天，有的只是命中注定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噩梦。死对离姬来说更仁慈些了吧，可是显然在长老眼中，离姬的命与上仙的命是画不上等号的，就如同在人间，王孙公子的性命比这平民百姓要金贵得多。 罢了，何必五十步笑百步呢？纵使是神仙福地，众仙家还不是被分作三六九等？财神趾高气扬，瘟神东躲西藏，玉帝王母稳坐殿上，一干小神苦苦奔忙。 端木翠自嘲地笑笑。炼狱虚掩的巨大铜门之后，冲天的烈焰正炽，忽而幽闭惨绿，忽而赤红如血，冲冲鬼影虚无缥缈于四壁。这里已是地下最深处，但呜咽阴哑如泣如诉哀哀痛哭之音仍像是从更深处而起，自脚下的泥土缓缓渗出，丝丝缕缕透衣而入，漫过体肤，侵入骨髓，生生世世都在你耳畔絮絮低语，甩不脱赶不走，与你至死痴缠。 这就是我的下场。 离姬眼底映出赤红艳光，喃喃低语，竟是吃了。举步前行，背影说不出的单薄凄凉。鬼使神差的，端木翠叫住了他。 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名字。 离姬站住了，生平第一次，他的眼中露出茫然的神色来。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转而为妖，他自称离姬，妖仆尊他一声离姬娘娘。在那之前，武则天废萧姓为萧，史书提及他时称他为萧氏。在之前，是为淑妃，犹记得那日天光大好，高宗亲自在他鬓边插上一朵牡丹，馥郁娇花压低了云鬓，他伸手去扶，冷不丁碰上武士讳莫如深的眸光。更远之前，他还是萧良娣，徜徉在后宫花苑，在太子惊艳的目光中红了白玉双颊，眼睫低垂，团扇轻收，玉莹环聚，娇羞无限。那最最初的时候呢？眼中含着泪，他终于忆起了最初。那时候他还叫做萧婉儿，与女伴嬉戏于萧家高高的院墙之后，春末的落花便洒秋千架，抬眼便看到四四方方的一角天，明净如水。 不知我们婉儿将来会嫁得怎样的如意郎君？ 谁也不嫁，要嫁就嫁给皇帝。 彼时心高气傲，一心要做天子枕边人，哪知一入宫门深似海，命如悬珠。再然后斗宠疏于武后，死不瞑目，立世为妖，生生世世扼武后之喉。造化弄人，他如愿做妖，武后却不知投胎何处。接着被温姑委于调饮， 动了升仙之念，用尽手段，哪料得抬手处已是炼狱。一步步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。若当日没有立那毒誓，哪怕不能投胎富贵人家，做个平常农妇也好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，粗茶淡饭，金钗不群，养儿育女，含饴弄孙。都说在世为人重新投胎，他连这最后的希望也失去了。沉默许久，他才轻声道： 我叫萧婉儿。 声音很低，但固执而坚决，就像少女时那般固执地说过： 谁也不嫁，要嫁就嫁给皇帝。 端木翠醒来的刹那，脑海中还闪过离姬的脸，平静而又悲伤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竟可怜起妖怪来了。 他苦恼地伸手按压鬓角，对自己的恍惚很是不解。这些个妖怪，索性便狠毒狰狞到底好了，是杀是收他都不会难受。可是像昨夜离姬那样， 啊，我真是疯了。 宣平祸将倾城，我还在这里为了个妖怪伤春悲秋。端木翠忍不住又扶回桌上，将头埋于两臂之间，一通呻吟叹息。下一刻忽地想到什么，疼得跳将起来。定定神，略整衣衫，就着缸里的凉水扑了扑脸，困倦疲怠之意总算是消了些。临出门时反泄了气。也是，出去能做什么呢？瘟神腰间只悬了个极意囊，手中可不曾握有解药袋。但凡不瘟，哪次不是尸横遍野，收魂无数。须得旷日费时，这一集倦了兴风作浪的性子才能慢慢消弭了去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